嗨翻天，在漫游嗨翻天。大家各位同仁们啊，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各位亲爱的同事们，各位亲爱的这个好伙伴们，不知道你们在周一的晚上这一周的工作对你们来讲怎么样？欢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又见面了，又是一周的新的开始，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活力酒吧魔力工厂，也通过我们的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给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像咱们的水友有很多已经早早就已经守候在这个之前了哈，你比如说丫丫呀。啊，像这个还有高达啊，都谢谢你们的这些礼物啊。今天咱们聊聊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聊聊啊，就是咱们的有点像记忆那种啊。聊到这方面呢，咱们就不得不请出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了啊。因为你知道，想到枪车球类的游戏呢，我就不自主的想起了长相如同球星的小易。欢迎小易啊， 莫名的长得像球星啊， 小易有点猝不及防、 哎。大家好，大家好， 然后这个其实小易也是非常辛苦啊，是吧？ 小易今天也是容光焕发， 对， 感觉 油光焕发， 不一定是这个容光焕发，因为小易呢，据我们之前有过小的沟通啊，因为小易刚参加完他们公司的年会， 哎呀，可别提了， 讲一讲， 但是好像没怎么中奖，是吧？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周六对吧？周五对，然后。那有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年会啊，然后呢，我就不给我们公司打广告了，反正大家也都知道啊。对，然后这个什么奖都没有中到，感到心里很难受。 但是有人中了呀。 对，这样吧，小易，咱们就让大家猜猜啊，各位在咱们收音机前或者这个观看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啊，如果您在收音机前想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让大家在这里首先猜一猜，他们公司年会的一等奖究竟是什么呢？ 哎， 大家大概猜一猜，咱们就换算成等值的人民币吧，好不好？因为猜什么东西太难， 哎，可以， 就猜的大概是个多少钱啊？大家也别往天数上猜，因为你们要知道啊，老板啊，这个词儿一般都是啊比较精明的。 哎，刚有时候说不是王者荣耀的全英雄全皮肤吗？ 不是 不是那个活动了， 不是那个活动。 上周哦，注意时间，上周， 对，大家可以查一下上周啊，上周五， 就让大家猜一猜，好不好？ 哎，对， 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那咱们就说咱们都隶属，咱必须亲眼见过或者身边的朋友们啊，就是他们公司年会一般一等奖都是什么？小易，你见过别人家的公司？ 哎呀，那没法比了，我觉得就 怎么说说。 在我们这个，我就说游戏行业吧， 对， 有很多这些爆款的游戏，他们这个整个项目组到这个年终的时候，会直接发这个，就是直接按照游戏里的纯利润，然后给项目组各个这个大小成员，然后分一堆，就是相当于分红一样的性质。那像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去年某款这个卡牌收集类游戏，对吧？对，大家这个经常氪金啊，一发648解决不了，就是多来几发648的这么一个游戏。 没错 啊，这个游戏在年终的时候，据我了解，好像应该不亚于这个公司所在地的一套房子的这个年终分红，最高啊，最高。 这太夸张了吧？就是给任何员工吗？还是 不？当然他是高层，高层，对， 然后也不能刚进公司。 你不能刚进公司半年的采购员，比如说我在公司的业务就是平常沏沏啥、端端水、运运水，结果啪，年终奖领导给我一套房子。 你敢收吗？ 什么都别说了，让工作填满我的生活，谢谢。今后 我爱 别说， 我爱工作， 一桶水我送十桶，十桶水我送一百桶，是不是？你就这种工作的热情，要不然其实 是饮水公司、 哎。其实小的时候我跟你说，其实咱们多学知识是没错的。 嗯， 那会儿咱们古时候就讲啊，具体哪个事例咱就不说了。当时有一个聚宝啊，就叫聚宝盆。 嗯， 什么意思呢？当时这个国家为了招揽侠士。就往前面搁这个金钱啊，你知道吗？往上面弄钱啊，招揽天下有才之士啊。所以就是后来呢，咱们这个书中也讲到啊，就是高薪水总是能换来高的人才， 嗯、 是吧？小易，你很同意吧？小易， 这必须的嘛。 而且也有一种说法， 啊、对对，对于这句话一定要非常肯定。 嗯、对， 而且也有一种说法说，判断你这个公司就是你这个工作值不值得你留恋，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你的薪水多少。一方面，它体现了你这个企业现在的这个运营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这个体现了他对你这个个人价值。 不能这么聊。 个人价值的一个就是。 再这么聊下去，我觉得咱们都不想上班了，是吧？对，我们应该弘扬一点正能量，对不对？ 让大家呢先跟咱们互动一下，你们见过最夸张的啊？不是说最夸张，你们先预估一下这个小易的年会一等奖大概是发了什么价值多少钱的东西？ 说的就好像是我中了一样。 咱们就因为没中上才要猜嘛，好玩嘛。 可以。 见过最那个你身边朋友他家的公司？ 我觉得我已经不用说了，小易已经赢了刚才这些 啊， 而且我已经已知了他刚刚一等奖的那个奖金嘛，所以我觉得我没有 说。不是，我让你说说别人家的公司就是发的那个， 这已经是这就是 可以，你可以、不仅仅是可以说一个额度上的高，那、有些公司发的东西很奇怪， 对，很奇怪。 好像一般就是都是些普通的，像这个电脑啊、iPad 啊什么，或者是 算了算了，李可还比较年轻嘛， 啊、 来说说我这个涉世很深， 可以，我很好奇。 曾经啊，有一个朋友家的公司， 嗯， 在年会的前两天给我打了一电话。说喂，许可吗？我说哎，是，你好。他说你能帮我参加一下年会吗？我说这么好的事情，你居然让我去，没问题。然后我说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理由。他说呀、啊，他说你那个不是老玩电脑吗？ 嗯， 我说是。我说怎么了呢？他说呀、啊，我们就是需要一个手大的人。我说手大。我说行吧，当时我就去了。你知道去了之后、那个公司的年会一等奖是怎么样吗？ 嗯， 是这样，他有一个箱子啊。很大的一个纸箱，你伸手进去抓，全是100块钱的人民币，你一口气抓，能抓多少就是你的，直接 是抓一把吗？ 对，就只 能 抓 一 次， 那就只能抓进去捞一把。 对、 啊、能捞多少是多少。 然后呢、当时总共是， 那我那只手在里面捋一捋，给它叠成一打， 总共是让20多个人去了，前面几个大哥都很实诚，进去跟那个翻海捞鱼一样，你知道吗？就跟麻将搓牌呀，在里边搓就使劲拿，你知道吗？但是有时候到那口的时候它很小啊，这、就抖掉了一些啊。基本前面记录好像是6000块钱吧，就撑死了啊。 那也挺多了， 一把6000、快到我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他没有规定时间呀，对吗？那个箱子谁也没说得正着拿，对吧？所以我就倒过来，你知道吗？我把你箱子首先倒过来之后就鼓动，先在那里边叠。一张一张先叠，你知道吗？把它先叠。 这个抽奖环节没有时间限制是吗？ 没有时间限制。叠的时候呢，我再慢慢往下捞的时候，就你钱不能一把抓出来。我慢慢往下捞的时候，因为你想钱出来还有点缝儿，我就再继续抖，因为我是倒着的，所以那钱不断的在往下掉，你知道吗？结果我那一把抓了18000多块钱，谢谢。 摇钱树、 我就很想知道你这个朋友后来有没有问你要钱？ 我想知道是你是替人家去的，这钱 替人家去了，后来给了我500块钱嘛。 啊。 对， 就这样嘛， 就这样， 也不容易。 这朋友后来不再联系了， 我觉得也是，所以是这个朋友， 所以是这个朋友 啊，有一个朋友。 对，你看咱们水友都说丫丫说可以抓几万，小肥牛说啊，我觉得许可直接拿完了吧？没有，我还没那么厉害。他那个奖项里好像总共搁了有挺多的， 嗯， 因为他重嘛，那奖项我举起来的时候觉得挺沉的，其实。 我觉得可以往手上涂点胶水，然后把手塞进去。 不是，那你也不能用了呀，这玩意儿出来你就。你一只手都沾多少？沾5张，500块钱， 或者是喷点水，是不是也能贴上来？然后等水干了之后，再一个一个揭下来。 不是啊，我见过后来一个哥们儿特厉害啊，后来一个小子他确实厉害，是一个技术部门一哥们儿，他把每张纸都揉不成一个小团儿，把每张钱都揉不成一个小团儿， 然后呢？ 然后他最后往外捞的时候就往外倒。 就跟那个摇巧克力往下掉巧克力似的，你知道吗？ 不是，我感觉你这个朋友的这个年会，整个年会就都是大家在那抽钱，没有什么节目啊，或者是没有别的。 对对对，没有没有，节目都是后续。 就一个人让你抽出二分钟，感觉 我也觉得， 对，全 一个一个撵，一个一个撵。 对对对对对，反正那后来就是大家都吃喝了，那哥们还在那儿。 咱讲点青春正能量， 对对， 不要这么的拜金， 好好好。行，那咱们也是让大家继续猜着啊，说小易的年会大概一等奖发了是大概什么样一个多少人民币的一个， 直接发数字过来就可以了。 对，多少人民币的东西？ 哎，可以可以。 咱们在这个时候呢，先跟大家点击两条这两天的这个资讯啊。首先呢，就是这个 S7 总决赛战队呢，目前是已经集结完毕了。那今天的凌晨呢 ，LCS 的欧洲和北美分别结束了自己三号种子名额的争夺战，最终呢 ，Fnatic 以3-0击败了 H2K 晋级，而 C9 呢也是以3-1击败了 JLCLG 晋级。那至此呢 ，S7 总决赛22支参赛队伍呢已经全部确定了，抽签呢将在明晚进行。那么今年的二阶段赛制呢，在这24支队伍中又会有怎样的血腥厮杀呢？也是请大家继续关注这 S7 的总决赛。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绝地求生》这款大逃杀这个游戏啊，在 PC 最近很火， 对，已经如日中天，据说已经卖到1000多万份了吧？那么眼尖的厂商呢，就有人了不会放过这个手机平台。那最近呢，就有公司带来了一款手机版的吃鸡《大逃杀：适者生存》，而游戏的风格与玩法呢，基本上与 PC 端的《绝地求生》是一致的。一般快速局一局是20多分钟左右，地图呢为原始地图的1/6，每局最多支持30名玩家参与。另一种呢，则是普通的地图，每局最多支持60名玩家参与。他们将呢被随机投放在随机位置，当然了，就和 PC 的这个游戏规则一样了。但是目前呢未公布测试或发售日期，游戏呢可能将登陆 iOS 平台和安卓平台。 明白了，所以说这什么东西一火呀，就开始了，手游也有了， 手机上 各种山寨产品是吧？ 过两天我估计桌游也该有了啊。 桌游， 桌游怎么？ 谁把枪每人配备装备嘛？ 啊，也可以 是吧？ 哎，可以，咱们可以设计一个。 对，然后我们瞄准一下。 快别说呀。 啊， 上一吉米，咱得回头。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你这说了，我跟你说，都是大佬看节目，回头就研发出来 了。影响你创业。 对对对，回头那个我把我的支付宝二维码扫在屏幕中间啊，大家回头可以。 小易，你觉得你怎么看待这个游戏的手游的这个版本？ 其实很多游戏都有这样的，比如说曾经很多游戏火的时候，当下可能过个一个月吧，然后国内的手游厂商就研发出了一堆这个 iOS 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真的可以现在那个自己拿起自己的手机啊，如果这个你是 iOS 用户，你可以去这个 App Store， 或者是如果你是这个安卓用户的话，你也可以用去你的这个应用商城，你就随便你就输大逃杀三个字儿，能出来一堆游戏。对，只不过呢那个今 就 是刚 这个市场反应还是挺迅速的。 对，大家嗅觉都非常敏锐啊，然后只不过呢就是说今天这个新闻你刚刚说的那李可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游戏它基本上算是山寨里面做的算比较良心的，就是就或者说咱也先不说山不山寨吧，就是它的画面玩法应该说还原度是比较高的，跟这个我们现实这个不是跟这个电脑上的这个绝地求生是基本上很像， 没错 啊。只不过呢，就大家会玩的时候会实际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用手机去操作这个准星，瞄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对，确实就是射击类难以转变成这个手游，就是这个射击体验。 对，就这个东西比较难。然后其他的话，你说像你这种就是这种现象，太多了。对。 而且你想啊，这玩意儿移植到手游，你要捡点什么东西，开个它背包什么，那些动作太多了，你怎么弄？ 它全都是那个就是在屏幕上的按键，就它那个屏幕上面，它会有好多个按键，射击的，然后什么翻滚的，攀爬，就这个卧倒的。 我看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王者荣耀，就这块有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趴下呀，还是开门啊什么的， 哎，反正也是觉得说。甭管怎么样吧，啊，看 还是会去体验一下 吧。对，别都别说了，不知道大家竞猜的这个怎么样啊？咱们这个视频可能有点卡了，是吧？好，没关系啊，大家那细心等待。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整体推流有点卡。然后呢，其实刚才猜到这个小易的这个年终奖啊，有很多人说啊，有这个1万、2万啊，还有猜这个给洗衣粉。我想问。 我感觉我好像来自某个这个 某白 日用产品厂商。 哎，你说某个日用产品这厂商，他的年终奖你猜的是什么？ 啊，是吗？你知道？ 啊，对对啊， 成吨的去污粉 啊！ 我们的员工太污了。 他是这样，好像有5个 名额、身份证实名制，这一年用我们家的这些东西全部免费， 所有的日用 那也 所 有的也其实算算估计也没多少钱。 他们确实应该就有这种福利吧，我感觉。 我除非我是开这个店的， 对， 无限进货 这个啊，一到这个发那个。行，那咱们的这个视频流好像稍微断了一下啊，大家不要着急，咱们导播老师也是在给咱们细心看着一下这个流。然后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说那些年经典的 FPS 游戏啊。 哎，没错。 其实这个题说实话是小易想到的。小易，你是怎么突然就想到了这？是因为绝地求生吗？这个 啊，因为就是大家肯定都比较喜欢这种刺激类型的游戏，然后再加上最近呢这个绝地求生又非常的火爆，啊，所以说前一段时间一直做了很多的这个专题类的视频啊，也是专门去说，就是说《绝地求生》这么一个游戏它为什么火，然后包括它的一些同类型的游戏，然后包括就是说这个游戏的这种玩法模式是怎么来的啊，所以正好呢最近也做了一些了解啊，那所以就是说既然了解了就不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没错没错，你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啊，原来你最开始最早接触上 FPS 游戏是哪一个？ 我个人的话，基本上最早的话跟大家应该差不多吧 ，CS。 嗯， 啊 ，CS 那会儿有几个致命的称呼是吧？就是半条命。 对，但是其实半条命 铁血精英， 半条命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单机版的游戏，就叫半条命，就是那个 V 社出的，就是这个撬棍这个梗，如果大家玩过游戏的话，应该会知道，就是这个游戏里面它开箱子啊，还有包括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应该说这个游戏第一次把这个撬棍作为了一个射击游戏的武器被设计了进去，然后它的剧情当中有很多场景都需要用到这个撬棍啊，所以就是后来慢慢的撬棍变成了这个游戏的一个梗，然后。一直流传到今天，后来还出过《半条命二》，啊，就是它是一个有剧情的单机游戏。嗯， 其实说实话，你说《半条命》真是咱们那会儿一个时代充斥的这么一个回忆了， 对， 是吧？那会儿你要说射击游戏，就是《半条命》了吧 ？CS 好像没了吧 ？CS 应该是叫《反恐精英》，我记得啊， 对， 这是就是其实是俩游戏。对 ，CS 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CS 更偏向于一个竞技体验，就是它一定是在一张地图里面几个人同时的对战。哎，那说到 CS 的话，最近这个9月15号， 说 啊，9月15号这个 CS 的二代产品，对，就最新的这个 CSGO 国服啊，马上要开始公测了， 这个对。 对，然后这一波呢，大家这个如果说比较怀念经典的话啊，或者说是还是想体验这个当初最开始玩 FPS 游戏时一群小伙伴啊，在不管是网吧里还是在家里自己连局域网， 没错， 还是在这个浩方战网上面去玩，这都是咱们小时候的词汇了。 嗯， 然后现在呢，这些小孩肯定是都不知道了，都是在这个统一的这个大的服务器上了嘛。然后去体验一下这种快感的话呢，那肯定还是要稍微给 CSGO 捧捧场。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 CSGO 的一个算是忠实玩家吧，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 嗯 嗯， 其实 CSGO 原来在 Steam 没有登录国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玩，因为有加速器嘛。那会儿的感受呢，就是真的是找到了当年 CS 的感觉，因为无论从画面，它经过了很大的一个修饰，而且也出了几个新的地图啊，都是很经典嘛。无论是这些地图，然后枪支呢也跟原来一样，只不过它就是沿用了一些 1.6 的一个东西。比如说 M4 啊，这没有消音器啊，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消音器，一种没消音器，但是在 1.6 以后到 CSGO 里边就纯统一用那种有消音器的啊，它还有很多不同的枪，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就是能代替的一些很多的枪吧，反正枪支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但大体没怎么变，然后整体的画质呢有了提升，弹道经过了很大的一个修改。我说实话，因为比 1.5 来讲的话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然后 1.5 时候你可能感觉就是很容易吧，比如说爆头啊什么的都很容易，但是在CSGO 中呢就是你得重新适应。我个人觉得在各方面都是不错的。然后当移植国服之后，当时我记得最早是有内测， 对， 当时抢了一个码就进行内测，内测当然那优势之一就是ping很低，就是你不是很卡。咱实话实说确实不是很 卡，玩人少嘛，服务器比较轻松。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 而且它对于这些反作弊，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当初它在 Steam 上之前啊，就是在移植国内之前也有很多的平台就类似浩方，具体的那不点名了吧，是吧，也有很多平台在做着 CSGO 的这款游戏，甚至是超越了 Steam 的在线人数， 是吗？ 这个对 啊， 全亚洲最大， 那会儿更早了， 对，全亚洲最大、就包括现在国服出来之后跟这个平台，我觉得如果完美想把这个国服完全做好，首先要做到怎么比这个平台要好。因为这个平台你可以说它是架设的私服或者怎么样，但是它无论从品质、反作弊、匹配出的天梯系统都能完美的解决了更多的玩法在上面。 而且它已经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就是基本亚洲人玩这个，除了我下个那个去跟老外崩枪在 Steam 上， 嗯， 基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玩。所以说，哦，对，所以说现在完美光是做了一个国服的平台啊，做到聘低可以用绑定芝麻信用来反作弊啊这些，但是它各种的反作弊程序啊，还有任何的活动啊，或者说比赛天梯制度，就是它怎么能比过这个平台？我觉得是留给完美一个他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刚刚那个徐克也说到了，嗯，就是针对于私服，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游戏公司，如果是拿到了正版授权的代理，这个，嗯，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他是有权利直接从法律途径上去把这些私服给干掉的。那到那个时候呢，可能最终受害的可能是玩家吧。所以说， 嗯， 这个东西一定要，就像刚刚徐可说的，一定要处理好啊。但是怎么处理，或者说怎么样能够用一种就是说完善自己的方式把玩家吸拢过来，那这就是另外一个说法了。 还是 我觉得反正 这个平台优化哈，完成这个游戏的体验。 对，我觉得反正最关键就是看他怎么做好这个平台吧。反正我当时是玩了几把这个内测的， 嗯， 我就感觉一是可能当时没太完善啊，作弊的玩家有点多；二一个呢是我觉得品质虽然很低，但是呢就都是没有那些老外说话，就有时候沟通不了，也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 嗯， 但是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借鉴《刀塔二》的移植，我说的对吗？《刀塔二》不也是完美做的吗？ 对，是 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移植，那个就比较成功。 那个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完美就是说，单纯从游戏的一个移植，或者说是在国内的一个这个代理上来说呢，其实问题不大啊。 对， 然后但是呢，我觉得 它的硬件肯定都没问题， 主要问题在于就是赛事怎么拓展。就比如说我们如何能把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但这么比较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啊。比如说这个Dota 2的赛事体系规模什么时候能做到，比如说像是英雄联盟啊，那包括像这个 CSGO， 其实同样的，我觉得这个游戏前段时间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大逃杀特别火，但是你没看到大逃杀的比赛。 对， 但是 CSGO 虽然可能现在玩的人已经不像是，因为 CSGO 毕竟出来时间比较长了，只不过它登陆国服的时间比较晚而已。 没错没错。 那为什么说现在感觉好像这个 CSGO 的赛事好像还能比大逃杀的要稍微更得到更多关注呢？ 因为 CSGO 确实比赛挺多的， 它的这个比赛观赏性就比较强。因为大逃杀的话，就是一旦进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大逃杀的比赛啊？ 在克隆展上看。 对，就是，嗯，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比赛节奏太慢了。它不太适合现在的这样一个电竞赛事的一个时间节奏。 对， 它好像更适合直播，就是 啊，对， 赌博的。 对，因为它有太多，因为它说实话玩的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嘛，就是它这个游戏为什么有乐趣？它是直接玩的是人性，它不是游戏玩法。 对 对对，所以它，但是它又不适合做直播，不是不适合做这个赛事，因为做赛事的话，就相当就变成大家都是那个一下来之后找点儿选路线， 对， 然后那个开始囤装备。然后捡完东西之后就开始这个蹲在边上啊，蹲在那个圈边上，然后开始蹲点打人，然后那个苟活着， 嗯， 然后到最后这个看看到最后可能缩到这个倒数第二个圈的时候开始比枪法， 嗯， 所以这节奏太慢了。 对， 就是它那竞技性好像进入的没那么快。 对，所以说相对来说的话呢，我倒是比较看好 CSGO 在这个赛事这一块，因为毕竟，嗯，说到这个 CS 电竞历史上面出现的这些，咱们中国可是也是拿过冠军的， 对 啊， 而且 CS, 这个还是比较辉煌的。 对，而且 CS 整体节奏非常快， 对， 它其实整体节奏非常快，而且观赏性很高，因为它纯依靠枪法。 对， 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水友丫也说，其实大逃杀有点拼人品，有时候 对 每一场，如果你要是 对， 如果你要是作为电竞赛事，我觉得刚才小易说这对公平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 你不能说赛事公平性在运气之下， 哎，对， 就是我有可能俩人同进一个屋子，你左边房间有把 M4， 右边房间只有把砍刀，你不能这样，你知道吗？那这太运气了，这跟技术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还有另外一点啊，但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稍微那什么，就是我们往远了说一点啊，就是比如有一些这种棋牌类游戏，你说它是运气吗？它有点运气成分，但是呢，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比，就是 它也有技术在里面， 就你也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带有公平性质的一个这个竞技在里面。 没错， 但是主要能不能适合当下的这样一个电竞赛事，其实还是看就是你在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 嗯， 能不能有效率的去呈现出来那种比较火爆的竞技状态。 没错，而且我记得当时克隆展的那他们创意总监说了一句话嘛， 嗯， 说其实大逃杀到目前为止，因为推出时间比较短，真正处于金字塔上的玩家还比较少。 对， 所以要真要是开展电竞赛事，还不一定能够起职战队，就真是这样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有很多，前段时间那个陈赫不是开了一个那个绝地求生的战队嘛，是跟那个一个俱乐部合办的。 咱们下半时段回来再说。 可以，好，没问题。 进一小段半场。 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咖啡店，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我是许可。 嗯，你还好吗？ 我很好。 嗯，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信上搜索982活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咖啡店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 是我这个下半时段一开就看到一条悲伤的这个水友的消息啊，这个浅草说以后呢，估计有一些学业的事情就不能来了啊，以后反正有一些事情就不来了，说先来告个别，没关系，愿你在人生的路上一切走好，所有光阴不过是人生的风景，就像列车一样，它始终要走去下一站。 我就感觉这个人仿佛已经到达了终点呀、啊！被你说的 不是，祝愿你一切都好、啊。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啊，对，天下没有不散的，对。 祝你一路顺风。 其实刚才咱们那个片花有一段小小的宣传，也是我们982最近可能要办一比赛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这个踊跃的参与。这个，哎呀，说实话。这个我刚才没注意听啊，具体这个什么方式，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哎，大家可以听下一个时段的片花 啊，下一个整点的片花估计应该会有啊，也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 FM98.2， 你总会听到那个消息。 哎， 没错。 好，咱们上半时段就是在那个小易啊说了那个陈赫的战队，咱卡了一下半点信息时段啊，那就正好小易，咱就接着把那话给说完 啊。行啊，好，这个战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明星都有参与，然后前段时间呢，陈赫还拉了这个一众明星打了一会儿这个比赛， 啊，都会啊这些人。 嗨，这种游戏我觉得像现在这些明星基本上年龄应该就是比咱们稍微大一点儿，或者是比我们稍微小一点儿，反正年龄相仿， 太悲伤了。 对，人已经是明星了， 人家已经万人千相了啊，这个。 对。 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你们啊，咱们的水友们啊。 啊，完美完美。啊，哎，说都感觉说不下去了。啊，然后呢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就是越是明星吧，他们本身都是学这个表演的，对吧？ 啊， 就说话就都像这个许可似的。 啊， 对对对， 来个演员了。 哎，所以这个玩的时候呢，就特别带感。 对， 嗯，所以其实 挺有观赏性的。 这个游戏还是比较，我觉得真的是适合直播，太适合直播了。 对，就有时候我就是没有那么自己想玩，就想看别人玩。 对， 嗯。哎，说到直播，好像最近那个直播界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游戏 啊，对啊， 出了点事儿吗？ 对啊，有一位主播是吧？比较悲催， 不提名字了，对， 啊， 反正被那个封了。 对，就是说游戏账号被封了，然后呢，直播间也被封了。 其实我觉得游戏作弊这事儿，就是好像他们说亚服里面现在有好多那个开挂的。反正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咱们好像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很多小朋友从小玩 FPS 游戏的时候都做过弊，就是最简单的作弊方式就是在屏幕上面那个画那个准星嘛，就那会儿不是说你如果比如说想要是打这个练盲狙， 盲狙甩狙 啊， 你在屏幕上 对屏幕上画个点嘛，画个准星，然后就根据这个准星来自己算弹道，对吧？完了来玩，就是这是最简单的。当然有些技术比较好的人，对吧？你专门设置一些小的插件，很多游戏都有这个外挂，而且 这么的厉害，那怪不得我当时没玩游戏，感觉大家都太厉害了。 对，但是问题是外挂这个东西呢，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玩玩单机游戏啊，或者说你自己在局域网里面随便玩玩，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把它放到一个这个大的服务器上的话，就所有玩家都在公平的玩这个游戏。然后你怎么玩都玩不过一个人的时候，而且他又是用的是一个让你简直就是无法去战胜的方式，就是外挂。就前几天刚刚那个咱们上节目之前旭哥还说嘛，那个大逃杀里头就是 对吧，那主播这个直接把一个开着吉普车的人离特别特别远啊，一枪爆头，这种东西。 哎，但是在就是主播直播他开挂我们是看不见的吗？ 当然看不见，他是直接进去，就是这种插件 之后， 对，这种插件它一定是在投屏之后，就是投屏之前它就已经安装在那个里头了， 就是说在那个游戏画面里不会体现。 对对 对, 对， 我以为是在它瞄准射击的时候会就是。 那这个外挂做的多傻呀、 哦、 就 是 说你就是瞄着差不多，然后就差不多正好一枪那什么 啊，各种各样的外挂，就是比如说像英雄联盟里面有那种预判技能走位，然后它会自动帮你躲技能、 哦、 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外挂。 但是那个好像不太好用，那个我在网吧见过一次， 有对有人能用的， 你知道吗？有些高端人士啊，他会闪技能，比如说他认为盲僧往这边走要 Q 他，那软件就给他使出了闪现，结果盲僧还没 Q， 其实有点傻那个 啊。反正我之前看过有人用，就感觉哎，他这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对，但是有一些如果真要是躲，他反应会比你快，他的反应比你快。对，但是咱们这个反正也说吧，刚才你看咱们很多水友里啊，哎呀，这都是看来大家都是资深老手，爆出很多软件的名字、 哦、 我一听都很知道、 耳熟能详， 耳熟能详。我没用过啊，我就是当初了解这些软件。 哎，其实我真的不太理解这个游戏开挂是一种什么心理啊，我觉得就是娱乐就好了。 不不不， 还是有些人是有求胜心的。 不不不，你就跟现在这个游戏，某些游戏为什么要有段位啊，那你要说大家都是娱乐，你弄什么段位啊，赢一把输一把得了呗。 是有段位，但是我就觉得靠自己啊。 啊，当然，那有些人想成功， 所以你的段位就啊， 那总得有我在底下吧，金字塔底下总得有人吧。 不一定每个人想在游戏里成功，都想靠一步一步兢兢业业的怎么来吧、 啊， 是吧？ 对， 就是他其实有一定的社交属性。你看，就比如说出去之后说段位，那咱们这就难以启齿，是吗？ 不不不，你应该正大光明的说， 对。 对， 那再往后，你 CS 往后的这个 再往后是吧？我觉得再往后有些作品绕不过去的，比如说像是《使命召唤》系列， 哎 啊， 《使命召唤》其实就算一个相当经典，虽然是个单机吧， 啊， 可以 对。我发现这是我的问题吗？我觉得 小易，这一定是小易， 这是我的问题吗？对，这是一个单机游戏啊。 我眼泪要出来了， 这一定是小叶的员工、哎、 这是一个 小叶，你介绍我这款游戏太有陷阱了。 哎，这个游戏呢是说来哎呀话就长了。这个游戏到现在已经很多代了，真的已经很多代了。 对 啊，从这个我觉得比较经典的，我个人啊，我应该说一跟二都是很经典的，尤其是二啊、嗯、然后二那会儿我记得最早还是在那个Xbox 360上面玩的，最开始啊，那个啊、二战，那讲了二战嘛，然后里面很多著名的战役全都写进去了，然后以一个士兵的单兵的一个视角去体验整个这个战争， 对， 这种就是说，虽然你玩的时候是爽快，但是他到最后会把这个利益立在一个战争的残酷上面，啊，还挺有意思，挺好的。 对，咱们很多水友也说《使命召唤》也答对了啊，算是这个荣誉勋章，很多人说算不算？我觉得也算， 这肯定也能算。他们俩其实是怎么说呢？应该算同时期的一个这个， 我觉得算这种兄弟作。 对，就是说给我们的感觉比较像兄弟作品，对，但其实他是这个应该算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兄弟也没什么毛病， 游戏了你知道吗？ 哎，其实很多射击游戏当中这个在国内是没有引进的，因为里面就是说有一些不好的情节， 对 啊，对，然后但是我们现在玩到的大部分其实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使命召唤这个系列它到后面慢慢走着走着走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最近的几款啊，就咱们不说今年新出的 啊， 就比如说是这个11啊13啊什么这些，它都是主打的是这个科幻系列的风格， 太空战 啊有太空战，或者说就枪械也比较科幻，然后这种人都是生化士兵。 星座不是像那什么了吗，回归二战了吗？ 哎，对，14啊，14我个人也是比较期待和看好的，就是我觉得枪战这种游戏吧，越写实越有 真实， 哎，越真实越有男人味，越想玩。 您都干太空里了，还不如玩守望先锋呢。 就那你不，或者你不， 对不对？ 对，守望先锋可以，你不可以，或者你可以玩光环嘛，对吧？这也是这个主机上面比较这个老牌的科幻类的 这玩意儿。 对。 那除了这俩呢？再往后， 再往后的话，其实比如说像战地， 哎， 战地系列啊，去年应该说是战地风头很一时的这个时期，因为正好出了这个战地一，而这个战地一呢，它是以一战为背景的， 没错。 就我说的这个战地一，它的一这个意思就是一战，但是它并不是这个战地的第一代作品啊， 哦、 对对对对对、 嗯。 那这款作品呢，应该说也是去年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射击游戏，然后因为它是模拟一战嘛，它里面有更加。就是可能很少有这个游戏会去做一战为题材的、 嗯、 因为它里面的枪械呀 太落后 啊，而且呢它里面会有很多这个冷兵器、 嗯、 比如说这个骑兵枪、 哦、 或者包括有枪骑兵，然后呢也有最老式的那个坦克，然后像个大盒子似的慢慢嘎啦嘎啦嘎啦刚刚开过来了，然后还有包括一战时的飞机啊，它整个这个战争场面是描绘的非常不错，但这个游戏就是没别的，就是太难了。 嗯， 对，就是它的整个战场地图是开放式的，然后你进去 玩过那个战地，你知道吗？就真的是， 对这个游戏难度， 我说你玩到中间我都不知道该干嘛， 新手很难上手。就是你首先你自己要去自己分辨自己的阵地， 嗯， 然后你打着打着到最后其实就乱了，真是全乱了套了，你也不知道你杀的是这个友军啊还是敌方，啊，特别混乱。然后它整个是一个模拟的是一个那种开放式的战场，就是你往往在这个两军对垒的时候，天上有飞机，然后后面有大炮， 哦、 然后时不时冒来那种放冷枪的狙击手，嗯，这个游戏非常难。 嗯， 哦，是自己管理整个这个军队什么部署？ 不是，他就是这个第一人称射击 啊、哦，第一人称 啊，就自己控制自己的一个人、 哦， 对。但是只不过这个战场的环境太复杂了，就是真的能够让你感受到一种就是一战时期为什么说这个伤亡比例那么高啊，就是人类历史上啊伤亡率最高的战争，就是真的就是太残酷了。 对， 嗯， 行，那咱们再越过战地。 嗯， 越过战地还有什么呢？ 射击类的话，我觉得守望先锋像刚刚你提到的，这肯定可以算啊。但这个是比较新的了，而且它呢、 嗯， 它的特点在于就是说它开创了一个这个特点嘛， 新的模式。 哎，就是我们以前会把它定义为 MOBA 加这个 FPS， 没错， 它有技能、 啊。 但是其实现在看的话，我觉得也不能把它算作 MOBA 了，就是它的这个技能呢，相对来说更倾向于还是以第一人称射击为主，但是呢，只不过附加了一些额外的这个技能。 嗯， 啊， 它好像也有不同的这个人物和这个选择哈。 啊，对对对，它里面。那个角色比较多，然后你会分不同的这种职业，比如说这个有给团队这个提供回血的， 嗯 啊，然后有坦克类型的，然后有这种刺客啊，有突击的，就是它跟这个英雄的设计上面跟 MOBA 很相似，就是它会把这个团队当中分得很清楚，但是呢，它玩法上呢，其实还是比较偏向于 FPS 游戏。 嗯，我看这个游戏好像是玩的妹子比较多一点的，相对来说， 嗯，五五开吧，我觉得这个 五五开啊， 五五开，五五开中枪了， 五五开无敌， 躺枪， 对，就是这。这个游戏反正我觉得，哎，这个游戏要说的话其实可以说很多，比如说这个游戏最开始的时候它是暴雪的一个可能是10年到20年的一个大的计划，那个计划当时应该叫做泰坦计划，就是他们 这个计划之前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叫风暴英雄 啊？风暴这么说吧，就是风暴英雄和这个守望先锋都是在这个大的计划里面的，就是他本来想把这个东西合制成一个超级大型的一个游戏，对，游戏矩阵，但是呢就没有放出的内容太多太多了，但是因为投入就是需要投入的资金太高了，以至于这个项目最后流产了，而流产之后呢就是花费了10年的时间要暴雪10年磨一剑，最后没磨出来，胎死腹中了，怎么办呢？那就一定要把这个之前已经花了的钱去设计的一些内容给大家放出来，所以这就有了就是所谓的风暴英雄跟守望先锋。 哦， 我觉得风暴英雄真的是一个流产中的流产，我你知道 啊？但是在国外还是有很多人玩，因为毕竟有很多就国外的这个，其实国内也有很多这个暴雪情怀向粉丝，就是他不为别的，可能你觉得玩法上他确实跟这个 DOTA 或者英雄联盟 什么的，就是让我感觉 啊，风暴英雄是吧？ 因为我玩过那游戏刚出售，我还真玩过。 对， 就是你要说纯团战，它也是三条，有点像三 C。你知道吗？你打打也就是英雄等级非常重要。 嗯， 但是呢，你 一没装备，二没洗， 而且他那个最主要一点是什么，他那是团队经济 啊。对， 这样的话你自己玩的好你感觉不出来。 哦， 就那会儿我记得刚开服的时候，国内不都流行一句话吗，就这个游戏就是你与其比咱们队里有几个高手，不如比哪个队里坑比较少。 哦， 而且这个队他没有什么装备啊，没有什么那个，你知道吗，没有什么那都就是几个技能，哪有技能回血，就是团战，就是刚就没了。 所以这个游戏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就是特别情怀向啊，特别喜欢这个暴雪的产品，然后对暴雪很多的人物都有一定情怀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玩。它里面 对 就是都是这个暴雪非常著名的这些角色， 对，什么伊利蛋啊，是吧，这个 对。 嗯，行，那守望先锋基本也就到近代了吧。再最近代的就是 再最近代，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就我刚刚许可不是说我们为什么想起来聊这个话题，说到这个大逃杀嘛。 嗯 嗯，其实大逃杀同类型的游戏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只不过之前的都不火啊。 HD 但是咱现在不提了，因为这个游戏现在不是被那什么了嘛，被和谐了。 嗯， 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说，往前可以倒的话，就比如像什么七日杀 啊， 或者我们再往前倒， 那个也真是，对， 就是这种游戏从哪儿来的呢？就我个人理解啊，就是当时做了很多 FPS 游戏的这些单机游戏，就是你一直玩剧情没意思了，你剧情玩一遍这游戏就死了， 对，你就通关 就，那对，那这个开发商他不挣钱呀，那怎么办呢？往往就会在这个剧情模式之外呢，再开发一个叫做生存模式，就是让你可以无尽的在这个地图里去刷去玩。 嗯， 我个人理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现在的所谓的这种生存模式嘛，无尽模式就是生存模式嘛。 嗯， 生存模式到最后玩出来，那一开始生存你可能只是练枪法， 对， 那到后来他就会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然后包括你可能需要去打僵尸啊， 嗯 啊，然后包括你可能需要去这个不断的给自己寻找补给啊， 没错， 甚至于可能你需要在这个开放性世界里面去建房子，所以后来有越来越多的游戏它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了。 嗯， 对，然后像那个刚刚那个李可提的那个游戏， 嗯， 对吧，就什么一什么一那个啊，对吧，啊，这个游戏其实它跟那个绝地求生大逃杀是同样的制作组织制作的。 嗯，对， 嗯，对，所以说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说啊这个抄袭啊什么的，其实这算不上抄袭啊，都是同样的人做的，你就没法说抄袭了。 嗯， 那你最终咱们就拿这个最近这个作品吧，大逃杀来说吧，嗯，是吧，咱们就先说说，就多说说这游戏呗。 可以可以， 算是这个 FPS 游戏， 也可以跟那个弹幕聊聊，看看大家就是有没有想起来，比如说自己小时候啊或者以前玩过的一款比较自己认为经典的这个射击类游戏。 哎 啊， 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咱们先说说喜欢这里边什么枪吧，你们拿什么枪最拿手的。 哎，我倒觉得就是说那个肯定很多人觉得这个我这个说法很奇怪啊，就是我觉得那个 VSS 那个枪还挺好意思的 啊，就那鸟狙是吗？ 哎，那个枪，对，那个枪可能很多人用都觉得它这个射速又慢，威力太小，弹道 小那个吗？ 对，然后子弹又飘，但那个就那个枪主要是什么 呢？没声儿是吗？那枪 主要是我最近拿它吃了一回鸡，就虽然我是躺赢 啊， 对，但是呢， 击杀， 我当时应该是拿它干掉了四个人。 哦， 怎么干的？你都爆头了？ 哎，我看好多 那 个网上玩的好的那游戏主播也爱用那个枪， 就是因为他那个枪，他那个 自带瞄准镜是吧？ 自带瞄准镜加上自带消音器，所以你自己你在那儿，你就找个地方，你的在那儿一蹲，然后你就一下点一下，你就那种感觉。 但是说实话，那个枪也很稀少，不太好拿。其实那个， 哎，我那天晚上还真是连着，确实不是特别多， 确实不是。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冲子特别多，然后那个 就是喷子 啊，喷子，对，喷子特别 K，AK 也多 ，AK M4也多， 对，然后那个乌兹也多， 对 啊， 然后说实话，98K也不算少。 对，但 98K 这个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基本上， 而且它只能用来远距离的，就是狙，你有时候 对它一定要找劲儿， 没用。对， 而且 98K 我说句不好听，我个人感受啊， 嗯， 我离远了打人身上一枪，那人根本死不了， 除非爆头，我感觉。 对，这 对 那人打那人身上他死不了，这是最大的问题之一，你知道吗？我打他一枪，他躲回树里边吃一包满了出来，我再打一枪又会躲。你这无穷战，我要拿个 M4 镶上同样的背镜， 重要的是他每次都只能单发， 对， 只能单发， 单发是这个其实是很要命的。 嗯，哎，所以还不如就狂点。 所以李可，你最喜欢使什么枪啊？大喷子是吧？那双管猎枪， 对， 发那个 UM9，因为我比较 冲锋枪是吧？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近战，然后远的话我就瞄不准，然后又 你用锅呀近战， 然后又总是会暴露自己的位置，所以 UM9 还有 AK 我也觉得还可以。威力大一点的， 对， 嗯， 其实我在这游戏有一个就是玩游戏的一特点，就是没有消音器不玩游戏， 我在这游戏特别喜欢消音器， 觉得就是消音器是吃 啊，所以你就是 LYB 、也不是，我会特别喜欢跟人刚 LYB， 就是我左边有我左边有右边有啊，前面也有，我就起来给这几个人全干死，但是我必须得在有消音器的情况下 啊， 因为那样我觉得枪很稳，也是自己一个执念，就是我觉得那样枪特别稳，就无论是 M16 还是 M4A16 我觉得无所谓，这两个只要有消音器就行， 嗯， 对，然后我一般都会选择单点，其实说实话你要选择全自动，你近距离真正你要到后期近距离碰上人的那太少了，那个基本就需要你啊，你说那什么基本到后期都是先远程干一波， 对 吧？ 其实我觉得手榴弹的使用是一个需要我们学习的、啊、 感觉你被他深深的伤害过 不，主要是许可总是误把自己炸死。 我给大家提示几个手榴弹的使用要领啊，一个就是你使手榴弹千万不要轻易摁左键，摁了左键你要尽快给它扔出去， 好像手榴弹的射程也有限是吧， 对，它就是对你扔嘛，嗯， 你要尽快给它扔出去， 嗯， 摁完左键你就记住不要在手里握超过3秒，要不然它会自己炸， 自己炸。 第二一点，不要以为这是 别问你是别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是吧， 别问我你是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的。 还有一个，这不像 CS 里边，你知道我玩 CS 玩多了你知道吧、 嗯、 我经常拿着雷先摁左键给它掏成这样，然后等会儿再换成枪， 嗯 ，CS 里那样它是扔不出去的，它又回包里了那手榴弹。但是在这里边，我曾经也试过一次，我就叭一直瞄着想找一点，后来也扔不出去，我说算了换把枪吧，嘣就换成枪。等一会儿我就听我旁边噔噔噔有几声，我说这谁扔雷了呀？回头一看我自己的雷，你知道吗？然后咣炸了。 那你应该是误点了左键。 我不是误点左键，我就是点 他就是先点了左键，拉出来之后那个就是 一直摁 对、 哦， 拉出来之后完了这会儿突然换了枪。啊，但正常像其他射击游戏，它可能就会把它默认为你不放 雷 了。 对、 啊、 对对对对，就玩 CS 玩多了、 哎。你刚刚一做那个拉雷的那个动作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我去一个这个就是 VR 体验厅，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 VR 版的一个射击游戏，但具体那名字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嗯， 特别的真实，就是你真的得去。你真的得一直蹲在那个战壕里头，然后换子弹你就一定要就是用手上的动作，你就先他那个是那个 VR 的手柄嘛，你就需要先拿着，就是先把这个两个手柄靠在这儿，然后呢、 嗯、 类似于像敲一下那种，摁一下键把那个弹夹取出来、 哦、 取出来之后呢， 然后再 对你还得用抓取的，就摁那个抓取的那个键，然后呢到腰自己腰间这一块，因为他那个游戏设计的是腰间上是别弹夹的、 嗯、 把拿出来之后呢插上去，哎，对，插上去之后，然后你还，然后再开始，你就真的是拿手在瞄准。然后最累的时候就是敌人一多了之后，你一会儿也得换弹，打完了之后没有了。 嗯、 你正常我们平时玩游戏玩习惯了，摁一个键，摁个一般都是 R 嘛， 对 吧？摁一个键就换完子弹了、 嗯。 那个好慢，你知道吗？就大家都在打你，然后急死了。哎呦，就赶紧用腰圈拿一个这个弹夹，然后过一会儿人太多不行，我要拿个手雷，拿手雷他还得抠一下，他还不是你直接扔出去，你直接扔出去他就是哑的就不炸。 那个是在线的吗？还是 不是是个单机，但做的特别真实。然后他那游戏更 那 个、 哦、 那 他那个就是 VR 他那个灵敏度怎么样？还是你就得他也得反应半天 啊？灵敏度还可以， 灵敏度 啊那个还可以， 只要你动作够快，但是你很累是吧？ 啊对，就真的特别累。然后那个游戏最让人崩溃的是它里面有那个火箭筒。RPG 就是你得去地上单独把它拿起来、 哦、 扛起来，然后呢再去拿一根那个火箭弹捅进去也是个动作，真的，然后再瞄准再扣出去。 VR 的游戏也太难了，真的 太累了。我那会儿是试了大概有个就一局，可能也就是不到10分钟，下来之后我满身是汗，就真的就感觉 跑了20公里是 啊，我就突然觉得就是 刚才从战场回来了。 对，我以前特别不理解，我说哎这士兵就是干嘛那么在乎这个体力啊？当然说体力肯定是在乎的，但是说为什么那么强调这个东西？ 对， 你像我他那个 VR 是你就直接是在一个这个大概几平方米的一个小地方，你这不动的，就只是操作这些动作就把你忙活得够呛，真要快累死了。 嗯， 你何况是这种真正的这个战斗，你可能还得徒步啊、跑步啊， 而且你还紧张真正战斗 啊， 枪林弹雨从你耳朵边上划。 对，那个哎，那个 VR 体验的真的还不错。 嗯， 所以未来游戏可能我们就是这种沉浸式的哈， 对， 在那个环境。 对，那未来可能就更先进了，不会有那些钮，你就全程穿戴，这样就直接拿动作就行了。 哎， 对， 没准这样的话反倒能好一点。你知道那个拿着还挺别扭的。 对， 这样就能减少一些作弊了， 因为目前科技还是受限嘛。 嗯， 这个那你说到吃鸡啊、咱们再说几个小小的套路。 又要说他吃鸡的套路 啊？对，因为 不想公布自己的套路。 咱们这时间过得太快了，说一些小小的套路。 要说你最后降的那个 啊？什么？ 要说你最后就是不按跳伞、 啊，那个不行，那个是我的绝密套路，那千万不能。 那我们一会儿私底下告诉你小易。 我私底下， 我突然感觉说出来之后你要被封号啊！ 不会不会，完全没有利用任何游戏 bug。 哦， 就是我就是在游戏中正常的玩，但是我每一把最少杀人5个以上。 是吗？ 你猜一猜吧，小姨，给小姨一次机会猜一猜。 不不，这样吧，我觉得我猜出来吧，大家也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套路以后就不能用了。 对， 所以咱们节目下了节目之后私下交流。 对，而且这个节目我遇见过很多反套路。 哎，但是刚刚你说那个就是利用 bug 这一点，我好像记得好多那个射击游戏里面真的有不少，就是说玩家找到的一些 bug， 就是有些 bug 它就是可能比如说你站在地图上某一个点卡住那个位置之后，完了射击然后进行射击的时候，好像就是哎不同的 bug 效果不一样，就是反正全都是利用 bug， 然后你卡住之后可能他那个子弹就必定能射中一个人，就是就那种就是很奇怪，就像仿佛是你自己生存的一个空间里面有一个黑洞一样。 啊、 哦，哎，那小易，你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人知的？ 啊，我说一个吧， 啊， 就是最近主播老用的，就是跳窗户，这算一个 bug 啊？对， 但是你得用好了， 对啊，很难跳、啊。 对，但是这个绝对算一个 bug， 对，跳窗那个可以算。 就是 贴着树边，你是说是从车里对吧？ 对对对， 啊，就是贴着树边，完了到树那块，你突然一跳下去之后，就会发现很神奇的一幕。 对 哦，那我 然后你有时候在楼里边的时候， 试试 你比如说二层搜完，你还得下一楼推门走嘛。 嗯， 你二楼直接找个窗户一跳就跳上去了。 对， 那个都是跳窗，那很厉害那个。我那个绝对连这都没用的呢，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我 别卖关子啊， 不是 一个 谁 有、 哎？你说这我看时间，我最后再说一个吧。 嗯， 我最近发现啊，就是有些人都特别喜欢捡衣服嘛。 对、 哎，有的衣服你穿了问题不大。但大部分衣服其实都是就是让你的这个目标变得很 明 显 的，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创建角色的时候， 嗯， 你们选的是就是是什么样的，就你们创建出来这个角色什么样，反正我是创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一个这个肤色比较深的 啊、 哦、哎， 其实我觉得好像浅一点不太容易被看见 吧。嗯，不不不，你想你往草坑里一蹲， 嗯， 大地的颜色上面是草。 不是，我一开始我每次进去的时候我是创建一个女性人物嘛，就短头发那种、 嗯、 然后我一般都是穿一个白 T 恤，然后那个白裤子，然后 啊那特别容易被发现。 然后后来我现在就喜欢上那黑衬衫了，你知道吗、 啊、 每次只要看见那个我就选一个那个，然后我现在也学别人就穿短裤。 对，你知道就是那个，因为我们男生创建男性角色嘛，他上身可以赤裸、 嗯、 可以不穿嘛， 对， 然后你把肤色调得很黑就很难去看出来的。 哎， 其实啊，你要说到衣服，李可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嗯， 这游戏里边有一款衣服巨 bug。 嗯， 什么？ 游戏里提供的衣服。 我吗？ 对， 游戏里提供。 李可上次可是大呼尖叫，这个衣服是在空投箱里拿到的。 哦，吉利服嘛。 哦， 你知道 你穿过吉利 服 吗？ 没有。 有一次他捡到吉利服了，我已经死了，我们俩双排。 对。 然后他说他非要去舔那个空投，我说 我已经死了，不是，我是在路边 稳着点， 走着走着突然 一个空投 砸我脑袋底儿， 我说你稳着点，别去了，肯定会有人舔。 你是在飞机来的路上跳舞了是吧？ 这不舔，天理不容啊！我就趴下舔，结果有一个东西叫吉利服， 他就穿上了，你知道吗？就消失了，感觉在屏幕上。那个是一个，就是你看过就那种电影吗？就是那种打陆战那种队员会弄一些草在头上，他那个是整个是草做的一个衣服， 啊、 穿上之后和人猿泰山一样。 哇！ 然后就只露一个这个。 啊，我还真的没有穿过这个东西， 但 是 最后还是死了，被人发现。 我穿上那个衣服在树林里跑，人都不知道以为是我跑，以为是一个树在动。 嗯， 你是不是 真的看不出来？他趴在草地上的时候，除了那个枪。可以，你要仔细看能看出来，如果远距离真的看不出来。 你是怎么死的？你是在草地里跳舞是吗？ 没有，我跟一个哥们儿一直打，然后我打死了一个，然后右边那哥们儿离我很近 啊，他有队友， 听那声儿就看见了、 啊、 他很近，他在这个树那儿，那个人就在空投那个位置。 对， 哇，这要是组个队，一队人都有这个吉利服、 哎、不可能， 只有一个吉利服、 这个、只有一个， 一个就是一局里面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哦， 只有一个，很珍惜。 嗯 ，OK， 那咱们时间也不多了，反正大家也是多多去尝试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吉利服吧，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我觉得绝地求生这款游戏给我很大惊喜的一款衣服啊。 嗯， 那今天也是感谢小易做客我们直播间、 嗯， 这个时间每次都是很短啊，感觉聊聊一个小时就过去 啊，就是感觉没有说几款这个 对啊 老的游戏 还没怎么聊呢啊。行，咱们时间这个非常紧张， 我们就留个悬念，下次小易来的时候我们接着跟大家聊。 哎、 啊、没错，那 大家也没猜出来我那个 也没猜出来、 哎、对呀、 啊、 这个奖金 你赶紧公布一下，还有一分钟、 啊、好，就是我们这个最终大奖啊，就是五位数，哎不对，六位数， 六位数 啊，六位数，六位数啊，对 啊，六位数， 六位数，清空， 不能说那五个字吗？ 但是